粗粗话，是一个千千千万话，都在总的是天津阳历时间的现在是北京时间这个十一北京的欢迎收听南京之福电窗月入各大大姐因为是长日用百家的探索这个新式的模板层量是还是中间几个图量做到三个上面六百团今天是为了成功的探索店我们三千六万六万六万六万六万六万六万六万六万六万六万 欢迎收听《听闻整点评》，今天是2017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二，南京时间23:30。二零一七年一到二月是国民媒体上表工业总额，工业总额突破增长61%的路，增长看，目前有目前的目前看属于增长的增长，这个是属于增长的增长。财经经济的交通数据显示，一到二月，全国国内两地微量宽容且的增长运行均很向好，经济收入和进口在快速的增长。微量是从二手车购买近2,350,000,000，同比增长9.8%，百分之上月为3,068,000,000，同比增长4.3%，增长7.3%。全球最大的旅游企业中国石化这个公司2015年成立的公司去年出现了营业额783亿元，上升了4.9%，净利润64亿元，上升43.3%，上升43.8%，上升5%，收入为3.3亿元，上升11.8%，上升精彩稍后继续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了进一步满足妇科疾病患者进一步需求，他会和北京第一医院在中央医院的妇科领域的各项工作场合和燕达医院在2017年三月十日起分设中医妇产门诊。每周二上午由中医科主任妇产科医师杜贵主任华尔兹上午由主持人中华马斯上午在温州进行现场的门诊代言，特色诊疗多种症状疾病。北京妇老人这是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北京。早餐，我在一百一十七岁生活，爱健康，爱出色的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免费为北京燕达医院区域配置综合设备，一家医保是最新名额医院分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可0000-3988-1920。 告诉我

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从未的激情，陌路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今天说到蒋和徐哈，不在意这种标签，他们两个都是才女。那徐静蕾呢是演戏出名的，从来不乏人对她的爱慕。她到了这个年纪呢，已经是不在意其他的一些了，可以安心在一段关系里做自己。在节目后半段呢，蒋方舟提到自己上学的时候被暗恋男同学抛弃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呢也习惯了自嘲，并且说自己是两性市场上被挑选的对象。 我摘下的花个圆圈，属于我俩安妮世界，没有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在我身边，所有被谣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的人生正如海平线。说出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曾经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Yeah.

本里只有爱你的一个我。 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不已，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水气声和土壤等检测的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数据是企业的产品，也是企业的生命。盛科检测检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始终把不作假数据作为诚信企业的核心内容，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条红线，要求每一组数据都要做到有源头可以追溯，有记录可以检查，有人员可以问责。特别是对连续实时数据的分析，要做到设备无断点，人员不空岗，精密精准的仪器是保证数据准确性的基础，是打造诚信企业的硬件支撑。自2015年12月份成立以来，盛科检测检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投入资金400余万元，购置气象色谱、离子色谱、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检等100余台套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检测设备，成立了环境检验试验中心及廊坊市企业污染源监测重点实验室，检测能力基本覆盖环境、空气和废气、水和废气、噪声和震动、土壤和固废及室内空气检测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严格科学的企业管理，筑牢了诚信企业的发展基石。如今盛科检测检验有限公司已经与中国气象局、中国计量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中心缔结了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使企业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等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哦、一辈子都爱我，一辈子都爱我，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爱我，一辈子都爱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 如果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从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未经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驾染苦痛那一面，你也好你也好，每天习惯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来考验，笑语点放声洒，纵然决心向着前，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呀转，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未经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量考验，笑语点放声洒，纵然决心向着前。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

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落日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说到圆桌派几种观点的几种症结，开篇所提到的问题都有异曲同工，不管是对徐和讲的捧和彩，还是抨击女权的自私，以及诠释个人在婚育上遇到的压力，最终都归结了个人品质身上，而回避了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就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影响差异。 说吧，说你爱我吧。 Sure.